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段。 刀向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京韵大鼓》。

大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了下下胡闹。

燃酒坑，月圆是夜，人不 Thank you.